你好，我是戴明。在专栏的第二篇文章 App 启动速度怎么做优化与监控当中，我和你分享了如何实现方法级别的启动优化，从而实现整个 App 启动速度的优化。通过这篇文章的内容，你会发现把可以优化方法的工作都处理完之后，比如主线程上的大量计算、 IO 操作、懒加载，那就只剩下了 GUI 相关的方法。在 iOS 开发时，默认使用的都是系统自带的 Coco Touch 框架，所以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提高界面响应速度，赶超其他使用 Coco Touch 框架的 App 用户体验时，就要考虑使用其他的 GUI 框架来优化 App 界面的响应速度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除了 Coco Touch 框架以外，还有哪些 GUI 框架可以用来做 iOS 开发。现在流行的 GUI 框架除了 Coco Touch 外，还有 WebKit、Flutter、Texture、Blink、Android GUI 等等，其中 WebKit、Flutter、Texture 可以用于 iOS 开发。那接下来我就和你说说这三款 GUI 框架。WebKit 框架包含了 WebCore 和 JavaScript Core， 是用 HTML 和 CSS 进行布局，使用 JavaScript 编写程序。WebKit 还提供了 Objective-C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方便基于 Coco API 的应用使用。在 iOS 开发中，我们最常使用的 UI Web View 和 WK Web View 控件都是基于 WebKit 框架。关于 WebKit 框架，我以前写过一篇博客，深入剖析 WebKit， 详细分析了它的原理，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Flutter 是谷歌公司于2017年推出的一个移动应用开发的 GUI 框架，使用 Dart 语言编写程序，一套代码可以同时运行在 iOS 和安卓平台。对 Flutter 的相关介绍，我会在专栏后面的文章 React Native、 Flutter 等跨端方案应该怎么选，和 iOS 原生大前端和 Flutter 分别是怎么渲染的，那这些文章当中和你详细来说明。 Texture 框架的基本单元是基于 UI View 抽象的节点 AS Display Node。 和 UI View 不同的是， AS Display Node 是线程安全的，可以在后台线程上并行实例化和配置整个层级结构。 Texture 框架的开发语言使用的是苹果公司自家的 Objective-C 和 Swift。 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 WebKit、Flutter 和 Texture 这三个 GUI 框架与 Coco Touch 的对比，你可以点击文稿来进行查看。通过这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Texture 框架和 Coco Touch 框架在使用的编程语言、渲染这两个方面是完全一样的。那其实 Texture 框架正是建立在 Coco Touch 框架之上的。我们再从这些框架使用的布局来看一下， Texture 和其他 GUI 框架一样，都是使用的应用更加广泛的 Flexbox 布局。使用 Flexbox 布局的好处就是可以让 iOS 开发者用到前端先进的 W3C 标准响应式布局。目前呢， Flexbox 已经是布局的趋势，连 iOS 新推出的 UI Stack View 布局方式也是按照 Flexbox 布局思路来设计的。另外呢， Texture 是这些框架当中唯一使用异步节点计算的框架，使用异步节点计算可以提高主线程的响应速度，所以 Texture 在节点计算上的效率要比其他框架高。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如果要从 Coco Touch 框架前移到其他的 GUI 框架的话，从学习成本、收益等角度来考虑的话，转到 Texture 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因此我会和你重点分析一下 Texture 框架，因为现在的 GUI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各种 GUI 框架的底层也大同小异，所以接下来我会先和你介绍 GUI 框架中的通用性内容，然后再与你介绍 Texture 的独特之处。 GUI 框架的基本单元是控件，你熟悉的按钮、图片、文本框等等就是控件。控件主要负责界面元素数据的存储和更新，这些原始数据都存储在控件的属性上，直接更新控件的属性就能够完成界面元素更新操作。控件的属性设置成不同的值，会让界面元素呈现不同的外观。控件之间的关系是由渲染树这种抽象的树结构来记录的，渲染树关注的是界面的布局，控件在界面中的位置和大小都是由渲染树来确定。基于渲染树， GUI 框架还会创建一个渲染层数，渲染层数由渲染层对象组成，根据 GUI 框架的优化条件来确定创建哪些渲染层对象。每次新创建一个渲染层对象，就会去设置它的副对象和兄弟对象。 渲染层对象创建完毕，那接下来就需要将各渲染层对象里的控件按照渲染树布局生成 bitmap， 最后 GPU 就可以渲染 bitmap 来让你看到界面了。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控件、渲染树、渲染层数之间的关系，你可以点击文稿进行查看。 WebKit 和 Flutter 都是开源项目，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代码看到 GUI 框架具体是怎么实现控件、渲染树、渲染层数和生成 bitmap 的。 WebKit 在 GUI 框架层面的效率并不低，单就渲染来说，它的性能一点也不弱于 CocoaTouch 和 Flutter 框架。使用 WebKit 的网页显示慢，主要是由于 CSS 和 JavaScript 资源加载方式导致的。同时，解析时 HTML、CSS、JavaScript 需要兼容老版本， JavaScript 类型推断失败会重来，列表缺少重用机制等原因，导致 WebKit 框架的整体性能没有其他框架好。开始的时候 Flutter 也是基于 Chrome 浏览器引擎的，后来谷歌公司考虑到 Flutter 的性能，所以去掉了 HTML、CSS、JavaScript 的支持，而改用自家的 Dart 语言，以甩掉历史包袱。关于这方面的细节，你可以查看 Flutter 创始人 Eric 的采访视频来了解一下。那这些年来，虽然 GUI 框架百家争鸣，但其渲染技术却一直很稳定。接下来我就和你详细说说 GUI 框架中的渲染过程。 GUI 框架中的渲染一般都会经过布局、渲染、合成这三个阶段。布局阶段要完成的主要工作是依据渲染树计算出控件的大小和位置。 WebKit 用 CSS 来布局， CSS 会提供 Frame 布局和 Flexbox 布局， Flutter 也支持 Frame 布局和 Flexbox 布局， CocoaTouch 框架本身不支持 Flexbox 布局，但是通过 Facebook 的 Yoga 库也能够使用 Flexbox 布局。由于 Frame 布局需要精确描述每个界面元素的具体位置和大小，无论从代码编写还是从代码可读性上来看呢，成本都会高很多。所以说 Flexbox 对于 iOS 开发来说是另外一种很好的选择。渲染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利用图形函数计算出界面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对于 2D 平面的渲染都是使用 CPU 计算，对 3D 空间的渲染会使用 GPU 来计算。CocoaTouch 和 Texture 框架使用的是 Core Animation， 3D 使用的是 Metal 引擎， Flutter 使用的是 Skia， 3D 使用的是 OpenGL。 那在渲染这方面，我觉得 WebKit 做得更出色。考虑到多平台支持， WebKit 将渲染接口抽象了出来，实现层根据平台进行区分，比如在 iOS 上就用 Core Graphics 来渲染，在安卓上就用 Skia 来渲染。合成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合并图层，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节省显示内存，只显示一屏需要的像素，也只进行这些像素数据的计算。这个过程完成后，再将所得数据进行光栅化处理，最后交给 GPU 渲染成你可以看到的 bitmap。 关于 WebKit、CocoaTouch、Flutter 框架渲染相关的内容呢，我会在后面 iOS 原生、大前端和 Flutter 分别是怎么渲染的这篇文章里和你详细来说明。通过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主流 GUI 框架的内容和渲染流程区别并不是很大，但 Texture 对于那些希望能够在用户交互体验上进行大幅提升的 iOS 开发者来说，很小的切换成本同时性能大幅提升的收益其实是很有诱惑力的。通过对 GUI 框架都包括什么和渲染流程的分析，再次印证了我们的观点， Texture 是个值得推荐的框架，不仅在于它与 CocoaTouch 框架的相似使得学习成本较低，还得益于它本身在性能上的先进性。那么接下来我就和你再说说 Texture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做到的。 Texture 最大的优势就是开发了线程安全的 AS Display Node， 而且还能够很好的和 UI View 共生。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原有使用 UI View 开发的程序基础之上使用 Texture， 而不用完全重构所有界面。随着 CPU 多核技术的发展，页面渲染计算都在主线程完成，对于多核 CPU 来说确实有些浪费。 AS Display Node 是 UI View 和 CA Layer 的抽象，能实现不在主线程执行视图的布局绘制和层级计算，充分发挥多核 CPU 的优势。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Texture 最核心的线程安全节点 AS Display Node 是做什么的。在 CocoaTouch 框架里，当 CA Layer 内容更新时，会去找CA Layer 的 Delegate， 也就是 Display Layer 方法。 UI View 会实现 Display Layer 这个 delegate 方法。UI View 里实现 Draw Rect 这个 delegate 方法能够自定义 CA Layer。在 Texture 中 AS Display Node 替代了这个 delegate， 接入了 UI View 和 CA Layer， 并将 UI View 包装成 AS Display View， 将 CA Layer 包装成 AS Display Layer 供外部使用。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AS Display Node 是如何进行异步绘制的。AS Display Layer 是整个绘制的起点，绘制事件先在 Display Block 设置好，然后 AS Display Node 调用 Display Block 来进行异步绘制。那整个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得到 Display Block， 这个 Block 里有需要绘制的内容，对应的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第二步，定义一个回调 Completion Block， 绘制完成后执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相应的代码。 Completion Block 里就是绘制完成后需要去执行的事情，内容是完成 CA Layer 计数图的设置。 Value 是 Display Block 返回的值，类型是 UI Image。 Display Block 用的是线程安全的 Core Graphics，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把 Display Block 放到后台线程去异步执行。第三步，如果设置为异步展示，就先向上找到属性 Async Display Kit Parent Transaction Container为 yes 的 CA layer， 获取 container layer 的 AS async transaction， 然后将 display block 添加到 AS async transaction 的调度队列里，根据 join priority 优先级执行 display block。 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可以看到 display block 会添加到 AS async transaction 里进行调度，这里呢 AS async transaction queue 是 texture 的调度队列。通过上面这三步， Texture 就完成了 AS Display Node 的异步绘制。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这篇文章当中，我和你介绍了目前可以用于 iOS 开发的主流 GUI 框架有哪些，这些框架里都有什么，以及它们的渲染流程是怎样的。通过今天的介绍，你会发现在选择 GUI 框架时，渲染方面的区别并不大，并且呢，渲染技术相对比较成熟，所以我们需要在框架的易用性以及与现有工程的兼容上做更多的考虑。如果你想提高 APP 的使用体验，让界面操作更流畅的话，我推荐你使用 Texture。 Texture 易用性和兼容性都很好，同时 Texture 的学习成本与收益比也是最高的，而且 Texture 代码本身的质量就很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最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课后作业。今天我跟你介绍了 AS Display Node 异步绘制的三个步骤，你能说清楚 AS Async Transaction 是如何调度 Display Block 的吗？请你把答案留言给我吧。那当然了，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个动手题，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内容。请你使用 Texture 来写一个列表，完成后上传到 GitHub 上，同时呢，记得将 GitHub 的地址贴到评论区，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